我过去那死党，早晚共退，却也察觉以后没法畅叙，而终于相约到，但无言共对，疏淡如水。日夜做见爸爸，刚好上身，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，而他的苍老感，是从来未觉，太内疚担心。最心痛是爱得太迟，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，麻木地发奋，忙忙忙其实自私，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。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，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，为何未放肆见我亚见的相知，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，偏要推说等下一次。 你只都未唱点会走啊，是吧？一起来。 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，看了正得到时别叫太忙，而影碟都扫光，但从来未看，因有时光。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，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，谁知他开了口，未能挨下去，遗憾我很久，错失太易，爱得太迟，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，麻木地发奋，忙忙忙从来未知，幸福会掠过，再也没法说中意，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，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，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，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，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，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，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，你说少足够遗憾忘掉，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，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，人人在发奋，想起他朝都兴奋，但今晚未过，你要过也很吸引，纵不信运，你不过是人，理想很远，爱于只只脚在等，来日别操心，趁你有能力开心，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，不要等到天上苦恨。 Thank you！ 好啦 ，encore 翻出嚟，仲有咩歌要唱呢？好啦，其实唔怕坦白话俾大家知。iFever 演唱会仲隐藏住另一个终极 Fever， 马上送上 iFever 演唱会之 IQ Fever 小一 IQ 题， 猪有四只脚，请问猪有四只脚，请问一只脚是咩猪啊？ 你哋都知噶啦。珍寶珠， 古 Sir 的問題沒那麼差，因為還有另一條， 如果一隻腳的豬是珍寶珠，那請問兩隻腳又是什麼豬啊？ 等古 Sir 塞錢入你袋，如果你回去跟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說這條 IQ 題，他就會問你，是呢，兩隻腳是什麼豬呢？你就攬住他跟他說，兩隻腳的豬，不是你那傻豬。 行不行先？ 我其實不是咁花言巧語嘅，呢條題目是以前啲人問我的。是的，是的。 OK， 嚟到真係最後一首歌咯。但係今晚拉屎長喎，真係咁快完。等睇下點先。 好，最後一隻歌。通常嚟到呢個時候咧，嗰啲歌手話：我好唔捨得啊，但係都要送上最後一隻歌啦。我話你聽，我型啲。我而家話俾大家知，我而家送上最後20隻歌。